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全世界潜艇部队的噩梦，这是生死存亡的3分钟，遭遇水下断崖，如何自救成功？ 一旦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潜艇的下沉，超过了潜艇最大的下潜深度，那潜艇就会变形进而破裂。 跟踪监视，拦截围堵，面对虎视眈眈的敌人，372潜艇能否化险为夷？档案为您揭秘热血铸忠诚，海军372潜艇的180秒生死浮沉。 这是一场与死神之间的较量，这是一群创造了世界奇迹的战士，潜艇是他们坚守的责任与荣誉。大洋宁静的背后却暗藏着艰辛与危机，短短的3分钟是生与死的考验，长长的望夫路是亲人对他们最深的思念。苍茫大海，180秒生死沉浮，逐鹿大洋，中国海军372潜艇勇健奇功，蓝水雄心不老，神秘的面纱背后，372潜艇兵的海底世界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色？ 深海发出雷霆，让敌人彻底毁灭，在风暴与烈火中。 深夜里的大海，海面波澜不惊，水下却暗流涌动。我国南海舰队的372潜艇好像一只水下的巨鲸，正悄无声息地在海中游弋着。 时间2014年年初的一天，地点大洋深处。此时有着大洋黑洞之称的我国海军372号潜艇正在执行着任务。 372这种类型的潜艇因为航行噪声低，隐蔽性高，因而被称为大洋黑洞。它就像是一把水下尖刀，在不为人知的大洋深处一次次完美地完成任务，捍卫着国家的领海主权。 潜艇内，海上指挥员支队长王红礼正在检查直更情况。只见艇员们有的操纵着设备，有的注视着仪表，有的则穿梭于舱室间检查管线，他们各司其职，一切井然有序，任务进行得很顺利，大家都很高兴。或许等到回港后，王红礼和艇员们都有时间陪陪家人了。这次任务出得很急，有的人连给家人的短信都还没发出去，就匆忙地出了海。然而，此刻没有人会想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午夜10分，潜艇的深度计的指针突然向下大幅度的跳动，刺耳的警报声骤然打破了指挥舱内的宁静。紧接着传来了正在值班的舵信班的副班长程云昭的一声惊呼，令众人大惊失色。只听他大声喊道：掉深了！ 人员各自坚守站位。 报告艇长，受到外力影响，航向大幅度偏离航线。 是什么外力？ 该是水下湍流，来得很急，密度变化大，速度很快，方向很不稳定。 听着，因为湍流，咱们艇的深度已经超过了220米，而且周围的密度不稳定，咱们有可能会遭遇绞刑。 报告艇长，海水密度的月变层急剧变化，加上内波、暗流、漩涡的共同作用下，使潜艇浮力骤减，发生掉身。 有。 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是电视剧《深海利剑》中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讲述的正是潜艇在掉身时候的情节，而电视剧中的这一情节也正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它的原型正是372潜艇所遇到的这次危机。那么究竟什么是掉身呢？为什么潜艇上的艇员们说到这个词都如临大敌呢？ 用一个更加形象的词来说，就是水下断崖。潜艇遭遇水下断崖，就像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突然掉下悬崖，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潜艇遭遇断崖，则有可能快速沉落到几千米的海底，潜艇也会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海水压力而变形，进而破裂。由于掉身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此类险情的发生难以预计，也就没有什么标准对策，因此掉身也被称为全世界潜艇部队的噩梦。1948年，以色列从英国购买的达喀尔号潜艇离开英国，首次驶向以色列。达喀尔号在进入地中海后神秘失踪，再也没有向以色列发出过联系信号，直到1999年，达喀尔号潜艇的残骸终于被专业海下的探测公司发现。搜救人员在希拉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之间的地中海海底3000米的地方，发现了早已成为残骸的达喀尔号。虽然此前以色列军方对于潜艇的沉没有过各方面的推论，但目前来看，潜艇不慎进入水下断崖，从而沉没的可能性还是相当之高。1964年4月10日，当时美国海军最新锐的长尾鲨号攻击型核潜艇在美国东部科德角沿海330公里的大陆架边缘处做下潜300米的潜水实验时，神秘地沉入2300米深的海底，夺走了艇上129名船员的生命，造成潜艇史上最大的一次悲剧，也成为世界上第一艘失事的核潜艇。 长尾鲨号的沉没使得美国海军当局极为震惊，美国海军不惜人力物力组织了多次打捞行动，甚至出动了超潜蛙人企图把它打捞起来，结果都是一无所获，只捞起来了几块碎片。我们这里有事后打捞过程中拍摄的一些照片，一起来看一下。这张照片是1964年从北斗六号上拍摄的长尾鲨号的指挥舱，而这张呢，从小型深潜艇里亚斯特号水下拍摄的长尾鲨号残骸。可见长尾鲨号在沉入海底的时候被分散成了很多块。虽然关于长尾鲨号的失事原因有诸多的猜测，不过主要推断之一便是该艇在水下遭遇了掉身，直接沉入深海被压瘪。据统计，自二战以来，在遭遇水下断崖后，外国的潜艇部队还没有自救成功的，而各国潜艇失事的潜力似乎也成为了笼罩在372潜艇官兵心中的乌云，潜艇内的气氛变得异常的紧张。 此次372潜艇执行的是一次不打招呼、不清楚情况的紧急拉动任务，接到命令后，全艇官兵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将雷弹、物资、油水以及常备物品装载上艇，驶出了雾气缭绕的军港。出海后没多久，372潜艇接到上级命令，由紧急拉动直接转为战备远航。于是372潜艇开始了长时间大深度的隐蔽航行，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大洋里的目标海区机动。航行数天后， 三七二驶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 这是一片有利于潜艇隐蔽出击的深海海域，但海区的情况也非常复杂，一旦潜艇失事，组织救援极具难度。 照片上的潜艇就是三七二号潜艇。三七二号潜艇于2005年服役，是我国2002年从俄罗斯进口的八艘基洛级636M 型潜艇之一。它的最大下潜深度为300米，工作深度为240米。当时三七二潜艇正在水下大深度的巡航，一旦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潜艇的下沉，超过了潜艇最大的下潜深度，那潜艇就会变形进而破裂，潜艇内的百余名官兵危在旦夕。而更可怕的是，这种沉没的速度非常之快，一旦错过这最佳的几分钟时间，艇员们脱险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 正值午夜，潜艇中部的主舱里灯光昏暗，很多轮换值工的艇员正在睡觉，危机就发生在一瞬间。多心班副班长第一个发现了眼前潜艇状态显示器上潜艇深度出现了问题，他立即向指挥员报告了这一情况。当更指挥员、支队副参谋长刘涛迅速下达了增速等一系列指令。 然而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阻止潜艇的加速掉深，此时支队长王洪礼、艇长易辉等官兵都听见了潜艇在海水的巨压下发出的哐哐的恐怖声音。 艇长易辉原本在轮休，听见声音后他立即从睡梦中醒来。常年在潜艇上工作，他对声音很敏感，也养成了合衣睡觉的习惯。他翻身跳下床，立刻冲向了指挥舱。空间狭小的指挥舱内，王洪礼、刘涛、易辉等人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下达最准确的指令。 而此时的三七二潜艇也同样的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个不小心它就可能被海水压成碎片。 还在下沉。 危机时刻，支队长王洪礼一把抓起话筒，当即下达了加速和排水的命令。他试图通过发动机增速与排水的结合来增加潜艇的升力，飞过断崖。艇上所有的官兵都竭尽全力去拯救潜艇，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多种应急处置措施实施后，潜艇仍在加速掉深，向下的洋流与惯性合力拽着潜艇逼近极限深度。 已经是巡航电机最大速度，还是控制不住，潜艇下沉速度在加快。 有报告艇长，深度有加大10米。 有 一系列的拯救工作不但没有阻止潜艇的下沉，反而让潜艇以更快的速度冲向海底。祸不单行，掉深的危机还没有解决，新的麻烦竟然接踵而至。 就在官兵们忙着处置掉深的险情时，由于压力陡然增大，主机舱内一根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海水瞬间喷入舱室。这时广播器里传来急促的报告，主机舱进水，主机舱进水。这一声报告让许多战士们心里一震，尽管风舱堵漏这样的训练在岸上练过成百上千次，但这一次是真的险情。主机舱一旦进水就会造成动力瘫痪，而潜艇在海中失去动力就意味着很可能艇毁人亡。 此时双重险情叠加，若进水得不到控制，潜艇将加速下坠，生死就在一瞬间。 考验艇员们平日训练的时刻到了，在电视剧《深海利剑》中也为我们展示了这种特殊的训练。 归他了， 全体注意，敌方导弹命中我艇，我舱室受损遇水。 堵不住的， 损管失败，潜艇沉入海底，所有艇员生命受到威胁。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电视剧《深海利剑》中的一个片段，讲的是在一次损管训练中，学员卢一涛因为一个失误，将手中的零件掉进了水中，从而导致了整个训练的失败。而也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小小的失误，后果却十分严重。错过这一秒钟，整个潜艇都将沉没。 而类似这样的训练，在372艇员们的日常训练中更是重中之重。损管训练是损害管制训练的简称，就是在潜艇舱室进水或失火后所采取的紧急消除和修复的措施，它关系到潜艇的生存和战斗力的修复，因而艇员必须正确采取抗沉方法和熟练使用各种类型的堵漏器材以及灭火器材等，迅速堵塞漏洞，排除进水，防止水势蔓延，以保证潜艇的浮力和稳性。为了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艇员们不仅对每条管道阀门要了然于心，甚至要掌握盲操，也就是闭着眼都要完成所有的动作。 这种近乎严苛的训练是372潜艇上每一个人都再熟悉不过的。平日里支队长王洪礼更是坚持严训实战，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今天训练玩虚招，明天战场上你打不赢。照片上这个瞪着双眼全神贯注的男人正是王洪礼。别看这位湖南汉子个子不算高，但他双眼犀利有神，说话声音洪亮。因为平时抓训练爱较真儿，讲究凡事按实战标准要求，支队官兵背地里都称他为爱较真儿的支队长。支队官兵都说王洪礼就是一根定海神针，每逢执行重大任务，只要他往潜艇舱室里那么一站，官兵就会激发出无穷的战斗力。而每当遇到了困难，只要他到现场溜那么一圈，官兵无形之中就会增添几分勇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潜艇就是海中的隐身战机。无论先进的常规潜艇还是核潜艇，他们依靠更为琢磨不定的水下隐蔽性，能够预先潜伏在关键海域，暂时从海中向对方发动攻击，甚至说他们本身在海中的存在就足以遏制或影响战争的进程。潜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培养合格的潜艇人才更不容易。有人说，潜艇兵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他们的每一次出动都可能面临一次生死考验。 而此刻王洪礼或许来不及多想，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要保证士兵们的安全，要把他们活着带出来，也要把他们活着带回去。 主机舱进水对于不断掉深的372潜艇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不断涌进的海水将加剧潜艇的下沉速度。为了防止水势蔓延，身处主机舱的三名官兵封闭了水密门。此刻主机舱内水雾弥漫，噪音很大，什么也看不见，声音听不清。 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一旦堵漏失败，舱内的三个人再也没有生还的机会。 已经接管了指挥权的王洪礼立即用通信设备联系了主机舱，尽管两边都是声嘶力竭的呼喊，但仍然盖不过喷涌而出的水流声。在进水情况不明的情况下，王洪礼采取了最后一项还能够使潜艇浮上来的措施，吹出所有水柜。这是通过用高压器把潜艇所有的水柜的水快速地排出去的办法，使潜艇储备浮力得到迅速恢复，以最快的速度上浮至水面。但是最后的绝招似乎仍然没有派上用场，深度计的数值仍然哒哒地跑，就像是一块秒表在为死亡倒计时。 指挥舱内刺耳的损管警报声、巨大的攻击声、急促的口令声、艇壳的挤压声混成一片。 这不是你的指令，我们正在服从总督。 与指挥舱的人相比，主机舱的三名官兵看不到那预示着死亡的深度表，但他们却面临着更加直观、更加接近死亡的威胁。 关闭连接另外两舱的水密门的那一刻，这三个人就和其他官兵隔绝了。 此时的主机舱内犹如桑拿房，白茫茫的一片，本就狭小的舱室内几乎寸步难行，视距接近为零，看不见周围的情形，听不清指挥官下达的命令，更不了解潜艇正处于危险的边缘。这一刻是一场属于三个人的战斗。 一声巨响过后，暴起的海水最先喷到轮机兵朱兆伟的脸上，海水在数十个大气压作用下形成一铺天盖地的水雾，向四面喷射。落在陆地上，这样的压力可以将水喷到上百米高的大楼。位于舱底的朱兆伟距离出水点最近，他扑向破损的管路，却被高压海水一次次冲了回来。飞溅的海水打在身上如针刺般疼， 朱兆伟的后背撞到舱壁上，被螺杆划得血流不止。 他全然不顾，拼尽全力顶着高压水柱，他用手一点点地摸索着管路，直到找到控制管路的阀门，紧紧锁死。 进水的一刹那，关掉刚刚启动的主电机是电工区队长陈祖军的第一反应。一旦主电机失守，那将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电源短路将会造成全艇断电。本就在一团漆黑的深海中，全艇官兵将被无尽的黑暗笼罩。更为可怕的是，电源短路可能造成火灾，引发爆炸。 陈祖军在几十秒内，在看不清任何按钮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把能够关掉的辅助电气设备统统关掉。这位已经服役19年的老潜艇兵，对于舱室熟悉的就像在家里一样。正在主机舱休更的电工班长毛雪刚听到管路崩裂的巨响声，瞬间从地上弹了起来，来不及穿鞋，光着脚冲入一片水雾之中。他一路摸索着关闭大小阀门40多个，并成功向舱室供气建立反压力，延缓了进水速度。高压气体将他挤压得呼吸困难，耳膜刺痛，脑袋嗡嗡作响。 这三个人没有一秒的犹豫，更没有一丝的退缩。早已水下断崖，三七二潜艇官兵们临危不惧，在短短的时间内下达实行多个口令。主机舱里的三人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们究竟能否化险为夷？三七二潜艇又将面对怎样的结局呢？答案正在为您揭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

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